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听众朋友们，我是朱旭，今年88岁了。 他是北京人艺的著名表演艺术家。 这个角色，他始终是个活人，他在生活着。 他被大家尊称为老爷子， 濮存昕都伟大的现实主义表演啊，蓝天野不说爷爷的表演方式，天生的松弛，天生的自然。 千人一面容易得，一人千面几回稳。举手投足都是戏，功成名就仍平凡。纪实传奇隆重推出老爷子朱旭，以此缅怀著名表演艺术家朱旭先生。 上回我们讲到，在电视连续剧《末代皇帝》当中，朱旭饰演老年溥仪。在第23集中，朱旭展现了自己深厚的台词功底。 以溥仪到东京远东国际战争罪犯军事法庭作证一事贯穿全集，一反在其他每集中的无言表演，而是大段的台词不绝于耳，这又要求演员的台词功底了。当溥仪出现在法庭的时候，他以至尊无上的威严缓缓步入法庭，在众目睽睽之下，他气度昂然地坐在证人席上。国际法庭的检察长纪南开始向他提问，溥仪从容不迫，冷静客观地回答着。 请证人溥仪陈述一下自己的经历。 我是1906年生在北京，在1909年出任中国皇帝的这个地位，到了1924年，冯玉祥跟张作霖两位将军相争，战后呢，冯玉祥用武力让我们这些满清皇族迁出宫殿，我就离开了紫禁城，我就到了天津。后来918事变了，日本用武力占领了东三省。 请证人重点讲一下，你是如何离开天津进入东北这个关键问题的，是被迫前往还是自愿而行呢？ 实际上是强迫前往的，我是不得已才到东北去的。 你有个人的行动自由吗？ 所谓自由啊，十几年来跟我毫无关系，那简直是在耍猴戏。我的训示是他们事先准备好了的，他们不准我跟满洲国军司令官单独谈话， 人们给我的信件得由日系官员收去，北平的亲属来给我做寿，不许见面，连我给祖宗上坟也被禁止了。 说到此处，溥仪发自内心的动感情，他越说越激动，悲愤的热泪盈眶。转谈别的问题的时候，他的感情才逐渐平静下来。最后一个镜头，溥仪回到伯利收容所时，他以胜利者胜利归来的神态接受他的臣民们的迎接，瞬间他又恢复了皇帝的姿态。这一集主要的戏集中在法庭上，长镜头近距离的特写是最考验演员的技巧的，如有半点虚伪或者不合情理的地方，特写会毫不留情地放大几倍暴露在屏幕前面。朱旭在法庭作证的戏里堪称天衣无缝，找不出任何破绽。溥仪的思想矛盾清楚有层次，感情的起伏跌宕真实。从表演的角度来看，第23集的戏拍得很完整，也征服了广大的电视观众。播放刚刚结束，家里的电话铃声接连不断地响了起来，有亲朋好友，有文艺界的导演祝贺朱旭的成功。末代皇帝除了剧本、导演和其他演员的成功之外，朱旭的老溥仪也是剧本里一只光彩夺目的花朵之一，一时在中国大地掀起末代皇帝热。不管走在大街小巷还是商店里，经常被人指着后背说：“哎，老溥仪，981981。981是溥仪在战犯管理所时的代号。有一次在公共汽车里，他被人认出来，一时让观众给包围着，非要请朱旭签名，在车上挤得朱旭都没有落脚的地方了。好容易到了一个站台停下来，朱旭灵机一动，虽然这一站不是他要到的站台，他也赶快逃下车来。回家后觉得右边肋骨疼痛，原来在他的衣服口袋里揣着一个装茶叶的小铁盒，小铁盒已经被挤扁了，人的肋骨还能不被硌疼吗？从此以后，朱旭再也不敢坐公共汽车了。夏天他在青岛的一个餐厅里吃饭，被用餐的人发现，围过来许多人，他们手里没有纸布之类的东西，忙不迭地请朱旭在衬衫上、帽子上签名留念。末代皇帝从首次播放到现在已经几十年过去了，至今朱旭到商店里买东西，服务台上有的小姐还能够认出他来，经常说：“皇上来了，优惠呗。”说要给朱旭少算一点钱。乘出租车的时候，他也常被司机认出来，有的司机少要钱，有的司机不要钱，总爱说：“我能给皇上开车，太荣幸了，不要钱。”演员最大的幸福莫过于所创造的角色能够扎根在观众的心里，受到广大观众的爱戴。朱旭在这部电视剧里他都得到了。对于朱旭塑造溥仪这个人物的前前后后，导演周桓图文并茂地写了一篇文章，叫《解密朱旭》。我请大爷出演老年溥仪，他是不接受的。28集的连续剧，正像老朱说的，前面风流威风人家都演过了， 到他出演了，是溥仪被捕到改造，场景除了监狱就是战犯管理所，仅六集戏重新让观众认出真是很难的。后来大概老朱是出于过去和我们合作过，请他演过蒋金，又有梅谦先生出面，他不好推辞。当他接受了这个角色之后，是下了很大功夫的，他看了大量的资料，还看了陈道明前面演的年轻溥仪的样片。在第22集，朱旭仅在最后出场了十几分钟，一下子就把观众征服了。不得不说，老朱不愧为一位优秀的表演艺术家。我们在绥芬河拍朱旭第一次出场，场景是原苏联的战犯管理所，他从阳台上出来，这一亮相，无论是形体还是眼神，一下子就把溥仪的特点给抓住了。表面上他是阶下囚，但是当他看见围满的各位下属在楼下毕恭毕敬地高呼上面时，他马上挺起腰杆子，眼里露出了光芒，充满了霸气。这个亮相是对于人物的分寸很难把握的。朱旭没有过分地强调人物的外表，完全通过人物内心的感受，从细腻的眼神、转身的感觉中体现溥仪的特征。在拍摄现场，当这组镜头拍完的时候，简直把我们乐坏了，太精彩了。我们跑过去向老朱祝贺，他完全能够征服观众。紧接着第23集是溥仪出席东京军事法庭作证，这一集是溥仪在法庭上一直坐在那儿，整整40分钟。老朱在这一集中的出色表演，他把溥仪政治家的那一面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机敏的狡辩，使得在场的各国法官和律师、记者目瞪口呆，甚至连日本战犯都惊讶。这一段历史的真实再现，尤其是溥仪诉说自己历史的那一大段精彩的独白，老朱充分展示了他的台词功力和对人物个性的体现。他不是玩弄台词技巧，而是从人物的内在体验出发，通过眼神和形体的准确把握，活生生地把人物展现在观众面前。你不能不说这是一个活脱脱的溥仪，而不是一个空壳的流于形式的花架子。后面的四集是溥仪进入国内的抚顺战犯管理所，开始了他艰难的改造。在这短短的四集当中，是展现中国共产党人对一个皇帝改造成一个自食其力的公民举世无双的伟大工程。最近尼泊尔王国通过议会选举废除了皇帝，尼泊尔总统宣布比兰德拉国王搬出皇宫，希望他像中国的溥仪那样成为公民。短短的四集里，溥仪经历了从亿万人之上唯我独尊的地位，到普通的百姓对新社会的对抗、怀疑、不解，到对新事物的好奇、感动、震撼心灵，这是多么复杂而又艰苦的心理过程啊。而老朱却用表演艺术将这一过程不放过任何细节，感人至深地展示给观众。能够一人千面是表演艺术的最高境界。老朱最喜欢的也是他自己设计的一段戏，就是溥仪在学着缝袜子。这位从小茶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皇帝第一次给自己缝袜子，他缝得那样认真 浑身使出了吃奶的劲儿，而脸上充满了成就感的笑，生动地再现了溥仪人性的回归。再看那只袜子被缝成了一个大疙瘩，虽然幽默地使观众捧腹大笑，但笑声中被深深地感动。老朱在无数角色的创造中都是这样，用捕捉细节来刻画人物，幽默又是老朱的最拿手的表演风格。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电视连续剧《大地之子》，日本 NHK 电视台与中国中央电视台合作拍摄的电视连续剧，故事梗概是这样的。1945年8月15日之前，一支从日本到中国来的佐渡开拓团在炮火中逃生，其中有松本胜男一家人，沿途因为饥饿、患病等等原因不断发生死亡，松本一家同时殉难。在死人堆里爬出了7岁的松本胜男和他的妹妹卡江，还有一个同姓的长姐，三个孩子被中国的农民发现后带到了村里，妹妹被邻村的人带走，松本胜男留在本村的一户人家放羊，改名叫大福。主人十分凶恶，松本胜男不堪虐待逃出农家，乘火车直到牡丹江站下车，在站台上碰到中国儿童袁立本。袁立本同情松本，看他饥寒交迫，便把食物分给松本。若干年以后，他们成了生死之交的好朋友。松本又乘火车到长春的一个小镇上，在这里他成了流浪儿，又遇到人贩子把他拐卖在街头，被小学教师陆德志所见。出于怜悯，他用一件旧棉袄换来松本胜男。回家后，松本即患黑热病，高烧不退，陆德志经济窘困，无钱替他治病，无奈只好把胜男送到一处空房子，等待留下的日本人收养他。在松本的无言哀求下，陆德志其实不忍心抛下他，便又把他抱回家里，把家中仅有的一点钱都给松本治病了。意想不到的是，这个日本孩子却活下来了，从此成了陆德志的家庭成员。松本胜男不肯认他为父，由于战火的惊吓，松本胜男记忆中的往事变得模糊不清，只在模糊中还记起妹妹的影子。陆德志为他改名为陆一新，并让他从小学开始接受教育。这部戏集中了中日双方优秀的演员，主要角色和次要角色都用的是有知名度的演员，没有在表演上呈现出有塌陷的地方，这使全剧也有完整的表演水平，显出演员的实力雄厚。日本方面用重代打矢、宇津井健、渡边文雄、田中豪子等老一辈艺术家，也有上川龙也、永井真理子等才华横溢的年轻演员。中国方面的年轻演员有知名度较高的蒋文丽、葛丽丽、廖京生等，中老年演员里有卓越成就的郑振尧、鲍国安、谭宗尧、吕中、朱旭等。主要演员重代打矢的成熟演技，人物的内涵、深沉的思想性格 都给观众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上川龙也是全剧的一号主人翁，贯穿全剧的轴心人物。他很年轻，对于陆一新的遭遇，种种思想感情都能够准确地体现出来，是很难得的，也是日本艺坛上的一朵新葩，这可喜可贺，祝愿他前途无量。重点论述一下朱旭的表演，从他本人出生的年代到今天的新中国，他已经是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人生了。他比日本的同行们先天条件好，因为他是中国人。他知道，也看到在中国发生的事情，见过在中国长大的日本孤儿，他更具有中国民族的特点，爱自己的祖国，也有充满人道主义的思想。一些生活的积累和认识，使他在陆德志这个人物的塑造上迸发出火花。成熟的剧本，日中双方优秀的合作者们激励了朱旭，使他如醉如痴地进入创造的最佳状态。30年代、40年代、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的回忆，使他寻找到人物的时代感以及其他方面的特点。陆德志的人物形象，朱旭既熟悉又生疏，因为陆德志到底不是朱旭，朱旭要完全掌握住陆德志的自我感觉，还需要用表演技巧来缩短他们之间的距离，使他们合二为一。这个过程就是朱旭的创造过程。每当这个时刻，他都不断地用自己的思想去认识，去理解人物，把他认识到的和理解到的再用心去体会。朱旭经过这样一个艰苦的过程，才不是客观的表演人物，是体验出再展现出一个有感情有思想的活人。他抓住人物最核心的精神世界，中华民族的宽大胸怀和人道主义的精神，有着宽厚善良的心，才对被抚养的日本孤儿产生无限的爱。正是这种无私的爱，这种进化的父子之情，才深深地打动了观众的心。陆德志的戏在全戏中并不是占着很大的表演区的，但是朱旭对人物的塑造有着内在的魅力，才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朱旭的创造再一次获得成功，朋友们为他祝贺的时候，他总是真诚地和人说：哎，我很幸运很幸运，这次的成功不光是我个人的努力，还碰到了好的合作者。因为好演员才懂得什么是交流，这对我的帮助很大。是的，虽然朱旭个人获得了荣誉，但是他从不忘记与他合作的好伙伴。他很敬佩仲代达史先生以及宇津井健等老艺术家的艺术修养，也非常欣赏以风华正茂的上川龙也先生为首的一批年轻艺术家的才华。他们的这次合作是愉快的，也愿意为日中两国人民的友好再做贡献。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大地之子播出以后，在日本影迷当中掀起了朱旭热，甚至到北京旅游的日本人活动项目当中都增加了和朱旭见面的活动。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朱旭妻子宋凤仪所著的《老爷子朱旭》，